诗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帅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 87.6，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面朝字，正往来您呢。这是四位，给这蓄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呢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泥小鬼陆恒和活阎王罗彪手下的人打了起来，是一场混战，碰巧有两位道人途经此地，制止了他们的斗殴。这两位道爷呢，想要管一管他们的闲事。泥小鬼陆恒一看两位道爷武术高深，于是抢先向两位道爷控诉对方的恶行。那么这二位道爷听了之后，又会做出怎么样的判断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罗彪一低头，您琢磨琢磨，陆恒是街面混的。陆恒一看，那行了，你不言语，我先来，我先抢一原告。道爷，您是刚才就来了，还是才站这儿的？您要刚才来这点事儿，您可都瞧明白了，他们太欺负人了，没有老百姓走的道了。他是光棍，好马出的腿上，好汉出的嘴上啊。他先要黄，俩老道说你们这动手我们才来了，你要果说那就好办了。我姓陆，我叫陆恒，我是西关里头人，我就是臭要饭的。我净听说西关以外渔行欺负人，挺好的鱼不开行不发誓，非得割臭了割烂了才卖的，可谁又愿意吃糟鱼烂虾的呢？不就只吃个鲜亮吗？我不懂这规矩呀、啊、我暗含着这么一打听，道爷您猜怎么着？我们哪儿懂，我们吃素啊。俩老道说我们俩都这么大岁数，一辈子里也没吃过荤腥啊。啊，那鱼不不愣愣那跳啊，活鱼宰杀不忍。这是柿子啊，把它挤死啊，好缺德啊，损了，找一胖子，是不是？无论谁拨两的后的那么一搁，扇子啊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他干嘛非割臭？他有鱼霸呀！道爷您怎么了？就这姓罗的，这罗三儿我知道，他外号叫罗阎王。您听听，都是一样的人，俩肩膀一脑袋，他就敢私霸鱼行，断人生死，人称阎王，他还了得吗？道爷一听，嚯，他够横的。那么你怎么样？我打抱不平啊！我光棍一人，您别瞧孩子我岁数小，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，我逗逗他。今儿到这儿我一问，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，我得亲自到这儿来瞧瞧来。我这么一瞧，您再怎么着还真这样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都过晌午了， 他这愣不开行不发誓，您瞧瞧这么多鱼 啊， 全都割坏了，这拿到城里的卖也不新鲜，吃完还就许拉肚子呀。跟您说，我们是穷人，我们穷庸的吃不上一回鱼，攒多少月的钱买一回鱼吃，还吃臭的，我们能乐意吗？哎，还真有你这么一说，我得找他讲理呀、啊。他们都怕他，我不怕他。到这儿讲理，三句话没过就抄脑子捅我呀。这劲儿孩子，我眼疾手快，夺过一把刀来。您看没有？这刀可不是我的，这刀是他们的。大伙儿说是不是？大伙儿一听说对是。这罗彪带着人带着刀，这脑子可不是我的，我是夺过来的。那他们要我命，我不能瞧着，这我才拿脑子捅他们。我跟他们拼了命了，道爷这闲事您还甭管，我要他命。道爷一听，哦，你瞧这哪儿找这么仗义的小孩去？这小孩多乖呀、啊。这位施主，您姓罗叫罗彪。哎呦，老爷，道爷，两位仙长，您说，你手里拿那什么秤杆腰鱼用的？哦。这个余杭都听你的，嗨，我领着这么一份执照，也无外乎是混饭吃吗？这个陆恒啊，他也不是外人，这是我们兄弟，我们哥俩玩笑。这刚才说蹭了大家伙闹着玩，道爷您何必啊当真呢？这地方出不了人命，您别着急。哎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、啊。罗彪一琢磨，这俩武术家我惹不起啊。也不知道人姓什么叫什么，他真向着这泥小鬼陆恒一伸手，把我们这人全打趴下了，不死带伤，受不了。二位道爷，既是二位道爷出头了，您就是两道的福神，您今儿说什么是什么，话出道理我当和走了。您说这事怎么了就怎么了，这买卖啊，嘿，打明儿起我早来，我不晚起了，我就是睡觉起的晚点儿。哎，我就是这个北京小吃爱窝窝，您知道吗？我爱糗被窝，又有点护教，就这么点毛病。这个晚来会儿，大伙儿有个意见呢，这对我来说呢也是个鞭策，您是不是？我吸取大家伙的意见，我也吸取教训，打明我早来。这买卖要这么办，我给他点儿，我这执照里的我分他三成，您看怎么样？泥小鬼陆恒一听，行了，这多得出茶。两位道爷不懂啊，就坡下得三成归他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当时你们这个执照签字，打这以后我就是掌柜的了。余杭有我三成买卖，姓陆了，那比西关里那几十份买卖加一块都多呀。心里高兴。两位道爷一听，哦，那这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。罗彪，大爷，宁叫鱼等人，别叫人等鱼。你干的就是这个，早起会儿又当得了什么呢？啊，这么着，赶明儿啊，你早来点儿，早来点儿发完行的，大家伙一块赚钱。这买卖还是你的，至于他嘛，我自有安排。李小鬼一听，啊，他怎么不顺着罗彪说呀？至于他们，你给他三成，别介，你给两成也行。那我还落两成呢。什么叫自有安排呀？老道也有买卖，老道那庙归我了。黑这倒不错，我投了十几年抓街，后头我跟他当小老道去了，这倒不错。道爷您，哎，一会儿再说你的事儿。这马公事就这么断了，各位，啊，大家伙儿当个监督，明天这个罗彪施主让他早来，早开行也就是了。哪一位要发现他还晚来，自去找山人我，山人我二次出头，管管他也就是了。您放心吧，您甭受累了，我当大家伙儿，我明天准早来。你跟我走吧，我跟你说点事啊。泥小鬼一瞧，这我跟他走，他跟我说什么怎么安排搁一边，这回西关里我见着严掌柜这帮人，我怎么汇报啊？我说我这架是打赢了打输了， 我斗这罗彪，这怎么算输怎么算赢不知道啊，我的胜利品就这一把脑子呀。哎，好吧，大爷您投了走吧。老道领着顺玉航出来了，顺玉航一出来捋捋康康往下走，走出够有50里地去，给您小鬼都走饿了。大爷不走了，你吃了饭没有？没吃呢，我这一早就上余杭跟他折腾去了。你今年多大了？我15。哦，15，周岁虚岁，虚岁虚岁15。你这干嘛呢？那抓街的。哎呦，这么大能耐，倒也不知道什么叫抓街的。抓街的是干什么的？哎，这一句话跟您说不清楚，就是街面上这买卖，只是你，什么有门脸没门脸的，吆喝的不吆喝都甭管吧，是买卖我就抓。抓什么算什么，就算我的了。哦，鹅吃鹅喝，这差不多这意思吧。你呀，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你感情。您瞧我这头发这儿，你看看，摁不下来又起来，摁不下来又起来。啊，不是说那个，你这模样无所谓，关键是你这骨骼。哦，我这骨架子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看你呀，红尘有限，轻浮不小。倒不是让你晚发出道，你跟着我当老道去，那倒不是。你看我刚才一伸手把石板击碎，这你明白吗？这您有力气。嗯，这不是力气，这是气功，这是一手功夫。我们哥俩身上都有点功夫，打算传个人。一般的人我还瞧不上，我一瞧你这骨骼清奇，是个练武的好材料，愿不愿意跟着我学几天武啊？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？这么大武圣的没事找一小混混要教，就看上他了。你要管陆航一听，管饭不管？管饭呀，到我那儿好的没有，一日三餐管饱，哎，馒头稀饭小米粥，就是腌白菜，这有的是。吃素，说是吃素，武圣那庙里头有钱着呢。哎，那个豆油啊，不用荤油。白糖、精米、白面，那炒菜都棒着呢。那真正富贵之处，但是跟他说就得这么说，跟当初佟林，啊，江西龙虎山上学艺那受的苦不一样。你二管陆恒一听，管饭就行。管饭是管饭，我跟您走也行，练武也好。我这延安府西关里头有点事儿没交代，什么事儿？这严掌柜可气。他车祸我找这罗阎王玩命来，我现在琢磨过来，我要死罗阎王不白死吗？不成，我回去得把他弄死。哎，这又何必呢？罗阎王也没把你怎么样了，你还得感谢这严掌柜。我谢他什么？要没有他挑唆你出城一闹，焉能碰上我们弟兄二人呢？我们两个出家人碰上你，这是一段缘分。既然你愿意跟我们走呢，你家里的还有什么石头都没有啊？我家里还有点现钱，不要也行。你小鬼大方，到哪儿都反要着吃，这钱对于他来说真是身外之物。那你家里没什么人，自幼我就是孤儿啊。哦，孤儿，父亲节什么的不知道，也没人跟我说过这事儿啊。我就跟您走就完了，您管饭，您就是我爸爸。俩老道一听，那行走吧。好家伙，俩老道打这儿买饭，爷儿仨吃饭，吃完饭俩老道头前走，泥小鬼陆恒跟着，就由延安府一直走，一直走到了陇山之下观音堂。来到陇山观音堂，泥小鬼陆恒赏不观桥定睛这么一看呢，呵，这庙可阔了，伺候俩老道人多了，带着泥小鬼陆恒进来，换衣裳，换衣裳可换衣裳，不换道装，还是俗家打扮。挨个一指引，庙里的小老道全都认识了，告诉你，啊，吃饭在哪儿，睡觉在哪儿，这个厕所在哪儿，洗漱在哪儿，全都介绍完了。咱们练武，你到后边瞧瞧吧，瞧瞧吧。到后边一瞧，观音堂后院大长院，哎呦！也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，长短粗细各式样的兵刃。再一瞧地上，这半边是沙地， 这边是栽桩栽枪。栽桩怎么意思？木的桩子栽在地上，栽枪枪尖冲上，把这枪栽在地上，也不知道干什么用，他没练过不懂啊。反正一英练武的东西没有俩老道不会的，练一辈子武圣人的。打算练成什么样啊？练成什么样？练您那个啪一拍，那石板就碎了。这以后回延安府，我看啊，哪买卖不服，啪一下大门我就给他拍下来了。多没出息，跟我们俩练完还抓街呀？不会别的呀，跟我们俩练完就不抓街了。哦，那干什么？那我知你干什么呀，我们俩瞧你不错，一时动心的把你收了。收回来之后，哎，这么着，算我个徒弟，给我们俩行礼，磕头拜师认老师之后呢，教你点能耐。教完你这能耐呢，大用处也没有，自此出去再打架没人打得过你。你小伙陆腾一听这俩老道这话长点啊，俩老道也不喝酒，这不是醉话呀。大老远给我领这儿了，哦，教我一个是别人就打不过我的能耐。哎，就敢这么说吧，就看你吃了苦吃不了苦。嗨，你小鬼陆恒一听，吃苦算什么？我打小净吃了苦了，我喝水都没有喝过甜水，吃苦没问题。好，练。打这一开始，窝腰盘腿最基本功，俩老道还真有耐心玩，一练就是十年。你小鬼陆恒啊，长拳短打并阵拳脚都有两下子了。怎么着，徒弟，出去闯练闯练吧，上外边露露你的能耐。哦，我这就出去，没人打得过我的啊。这不行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，这出去净挨揍。哎，那就不对了。十年前您跟我说我跟您练武，管我这十年饭，我谢谢您。您告诉我跟您学完之后出去再打架就没人打得过我了，怎么这出去还挨揍啊？你还没练好呢。那我练好了再出去，什么？练好了再出去？哎呦，徒弟，练好了可就不是十年的事儿了。咱这十年就是打基本功，哎，给你呀把这个基础砸好了。真要练呢，我看你还得再练几十年呢。那我不出去，我就跟您练，多的练好了，您觉得撒出去之后没人打得过我陆恒了，那会儿我再出去。我再离开观音堂，俩老道对视一眼，罢了。俩老道这十年呢，俩老对着埋怨。你说当初你瞧上他什么了？我就管拉架，你拍着石板。是我拍石板，你干嘛提要给带回来？带回来教就完了，教两下就得了，这不就一时发恻隐吗？怎么一教十年呢？这十年教的半不啰啰，这算怎么回事？撒出你之后算咱俩徒弟，出门挨了揍，碰上剑客就得挨揍，那这能耐不行啊。是啊，那你再教再教，谁知道小了小不了啊。俩老道净埋怨，互相埋怨。这敢陆恒一表态，俩老道对看一眼，这不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？半道捡回一泥小鬼来，事到如今不消成了他还不走了，罢了，原味儿，该找我们俩这旷世绝学，你禽兽喽。陆恒，那打明儿咱可就不那么练了。那明儿怎么练呢？重新练，这十年白练。开始练气，怎么聚气，怎么化气，怎么运力、打力、回力，呵，这可深了。你小鬼跟这俩老道练的跟一般人练的不一样。什么叫回力？不是球鞋，这力发出去，你得先练这力量。一般人练力量打，你练过跟没练过不一样，都是一拳，你打他没事，他打你一拳，帮逮出去了，力量大呀。这练出这力量有了，还得能发得出去。哎，光在你自己身上没用，得借力打力。俩老道教这叫回力，这一拳打出去能回来。说这一拳没打人，咚撞墙上了， 让这力能回来，自己还能收回来，还能回得身手。那时候有这功夫吗？我哪知道啊？他陆恒就有，一共练12个字的跑子功。怎么练呢？沙地上跑，这不院子里头铺着半边沙地吗？沙地上跑，跑圈，那沙地多滑，啪就趴下，啪就趴下。力从地起，脚底没功夫，练不了功夫。沙地跑完了，把这沙子全扫了，全撤下去，换滚沙。滚沙什么？小钢珠。您都见过咱们自行车车套里边那钢珠，您见过吧？哎，换那个，全都是那个铺一层，那跟沙子可不一样，那上面能走吗？哎，就在这上练，练跑，这叫哎滚沙，又叫朱砂。哎，朱砂可不是那红的朱砂，是珠子钢珠的这个珠。这跑完了，在冰上跑，所有的武艺都在冰上练，冬天练，冰上再铺沙子，再铺朱砂，这滚沙，这都能跑下来，那穿房越脊如履平地了。怎么？您净说穿房越脊，哪位您上房您是？尤其那老房，啊，尤其那讲究人家那琉璃瓦，到了皇宫里边，那上头站不住人，甭说在上头跑，你想站不打滑不出溜下来都得有功夫。伸手亮家伙，呵，在房上俩人翻扑跌打，那都是特技特效。真正在房上站都站不住，除非你老在中脊上来回走，那点是灰是砖的。哎，简短说，内练这个气功，外练轻功，自己的重手法，练这个兵刃，又是40年。连前带后，倪小鬼、陆恒65，练成了。俩老道一瞧，小鬼儿，师傅，今儿咱练什么？别练了，出去闯闯吧。现在出去谁都打不过我了吗？哼哼，打不过你了。倪小鬼一听，真的假的？二位老师您可别怨我，我随两位老师习武50载，没出过观音堂这门。一对趁手的兵刃，冰铁双绝，没有我不会练的。可是有一节，我不知道我的能耐在外面怎么样，所以说让你出去试试吗？这么着吧，小鬼儿，你出去挨了揍了，有比你能耐大的，不能说一个都没有，叫我们哥俩看呢，大概存活世上他还活着不活着还不知道啊，还有没有这人还不知道，不超过1至2人了。你怎么那么巧就碰上这二位了呢？那你要真碰上，你许就打不过人，也慢说你就是为师我碰上也可能打不过。除了这一二位啊，嘿嘿，没有打得过你的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愁来没有烦，